挥洗你重重的岁月感怀，重塑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qué debo hacer?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快行曲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走廊边观察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我想刚买的书一本名叫半岛铁盒，放在窗边堆好多，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序，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我要走，不再是不再有，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偷偷光看见它修了好久好久好久，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好暗好暗，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放在糖果旁的时候更像绿的天，你和我联络着美，站在盒子里的上帝给我的快乐，我更想记得看的是我记不得，为什么这样子，你拉着我说你有去了，怎么这样子，还没听你就真是要走，你已经习惯不去阻止我，不让你走，你就忘掉了，印象中的爱情好像并不如那时间，为什么这样子，你看着我说你已经决定，我拉不住你，手因为你我更暖，铁盒的序变成了主题，变成了空气，我找不到印象中的爱情，好像停不住那时间，手因你季节， I'm not afraid to die. 这里是品味一零三三，问好到你们。林忆莲是一个经历了沧桑却还保持着独有的天真和温柔本分的女人，她的歌声能让听众听出自己的故事，林忆莲的气场也特别的强大，她的歌声也特别的好听。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是林忆莲的《蓝莲花》。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遥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周杰伦作曲并且制作了 rap 的一首给蔡依林唱的歌，叫做布拉格广场，收录在他的专辑看我72遍当中。其中的歌词呢也成为了2004年风靡全网络的流行。 今天上有着光这边的玻璃窗，做事实感的事就跟谁谁谁谈一段一段流浪，路上说着镜子方向看见经文衣服是二十几的又不上来了，真情欣赏来了，你的浪漫来了，幸福感觉不一样。 如意相随，

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挂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句四说的迷人想更快， 继续来听到的是崔子格的一首《江南好》。那么这张专辑呢，是崔子格对新兴的一个中国风的大胆的尝试，拥有独特的光辉的梦想，总是会得到众人的帮助。 江南好风光，多少传说万古流芳，笑容如歌温柔的绽放，春风吹来兰花香。江南好地方，每寸土壤洒满阳光，欢乐如酒，四季一芬芳，湖面倒影没人装。长江唱不完情意长，长江难掩世故乡，一曲情歌为君唱，今宵共醉一场。长江唱不了思念长，思念随风飘四方，岁月改变旧模样，纯真一如往常。交杯换盏，倾诉着衷肠，此情此景莫相忘。长江唱不了情意长，长江难掩世故乡，一曲情歌为君唱，今宵共醉一场。长江唱不了思念长，思念随风飘四方，岁月改变旧模样，纯真一如往常。 是微电影《最熟悉的陌生人》的主题曲，由薛之谦演唱的《方圆几里》。这个是薛之谦加盟了深红传媒之后的首支单曲，又是微电影的主题曲。为了能够和这个情节丝丝入扣呢，薛之谦将自己带入电影的角色当中去寻求灵感。 感觉很诚恳是好事，不需要发誓那么幼稚，本以为可以就这样随你，反正我也无处可去。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一零三三听若有情， 听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听若有情，我是海咪。今天是4月14号星期五，农历3月18。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0度，廊坊晴，27度到11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1度，近邻天津多云，25度到14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

就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王菲，提到这个名字有很多人都会肃然起敬，因为她是心里面不折不扣的天后。她的菲式唱法使其在整个亚洲地区和华人世界里面拥有相当高的知名度。来听到的歌叫做《你在我心中》。在这样科技发展节奏都特别快的时代，如果说我们还能够保持着像一个这样的看着乡间风景的心快的心情，让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从我们身边这样的飞逝过去，也是一个很美的人生经历。如果忙碌到没有时间逃往大自然，只有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听到蔡琴的《乡间小路》。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回忆梦又是我的梦伴，满天飞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荷花锄头在肩上，

爱上残酷月光的时候是秋天，所以呢我现在一听到这首歌就感觉到秋天到了，所以呢相信听众朋友也一定会沉沦过林宥嘉的苦情歌，那么多年回头看看，歌声还是活在过去，所以呢歌这个东西特别的奇妙，一当它响起的时候总会回忆起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发生在身边的点点滴滴。 让我爱你，然后把我抛弃，我只要出发，不要目的，我会一直想你，忘记了呼吸，孤独到底，让我昏迷。如果恨你，就能不忘记你所有的面目，我都不抗拒。如果不够悲伤，就无法飞翔，可没有梦想，何必远方。我一直都在流浪，可我不曾见过海洋，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光。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只需要做我们自己，喜欢你的人自然就会喜欢你，不喜欢你的人就让他在那里吧，我们不要怨恨，不要沮丧，不要恐惧，接纳一切的发生，从此人生云淡风轻，在懂你的人的人群当中散步，尽享喜悦。 I do my makeup in somebody else's car. We ordered different drinks at the same bars. I know about what you did and I wanna scream the truth. She thinks you love the beach, you're such a damn liar.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换新手的征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走过跟你走过的街，难过更深刻一些，有些事无法改写，我终于了解，是我把爱弄得太完美，多完美还是会枯萎，你最后那句再见才让我学会怎么放爱去飞，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零点乐队的一首叫做爱不爱我，这是收录在了1996年的12月30号发行的专辑永恒的起点当中，一首相当老的歌了。 你找个理由让我平衡，你找个借口让我接受，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而你却看不出我的感受，天后悔风后，你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 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别说是偶然的一次放纵，而我却陷入了困境。我好，我好疼。什么？你爱不爱我？撕掉虚伪，也许我会好过。你爱不爱我？我不知该做些什么。你爱不爱我？幻想自己也就不再难过。骂你我怎么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别说是偶然的一次放纵，而我却陷入了困境。我好怜，我无可等，你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你爱不爱我？撕掉虚伪，也许我会好过。你爱不爱我？我不知该做些什么。你爱不爱我？反省自己，也就不再难过。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你爱不爱我？撕掉虚伪，也许我不难过。你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你爱不爱我？爱不爱我？就不再难过。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你爱你真好，可以想你真好，可以被你拥抱，想起你的微笑，就是会心跳。你爱你真好，可以想你真好，可以为你烦恼，泪水里尝得到活着的味道。穿越你爱上的让你快乐，就算带着泪痕，都比你一样勇敢。我但愿我爱的人依然记得认真过的青春，真爱过的人。你爱你真好，可以想你真好，天涯海角，你还是会听到我为你祈祷。 说收音前的你喜欢刘畊宏，你应该知道他的情话是周杰伦的作曲。当年周杰伦和刘畊宏都是吴宗宪旗下的艺人，对于他们的关系，吴宗宪难得正经地说，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刘畊宏对周杰伦的帮助比我自己对杰伦的帮助还要大。在当年周杰伦还是个穷小子的时候呢，刘畊宏给了杰伦很多方面的照顾。接下来听到情话。 花香的油菜早已被风干，该怎么来完成我不明白。记忆的图案放在旧火炭，我担心会有谁懂得疼爱。雪白的礼服挂在那等待，淡淡的回眸有一丝悲哀。教堂门一开，而你却不在，你归不到，看不到末日端，我孤单，我不安，思绪乱放出了口，黑夜却开始不罢休。整夜幻想背后，在暗淡中摸索，我祈祷只愿你听得到。从分开到现在，我过得我在习惯，伤痛却 都看不到我们的孤单，我不安，思绪来封住了口，黑夜却还是不罢休。脚垫换下背后，在案板头摸索，我祈祷，只愿你听得到。请分开，到现在，我过得我在习惯，伤痛却依然在扩散。时间不停释怀，为回忆上了锁，这感情我已放不开。我孤单，我不安，思绪来封住了口，黑夜却还是不罢休。脚垫换下背后，在暗淡中摸索，我祈祷只愿你听得到。从分开到现在，我过了我在习惯，伤痛却依然在扩散。时间不停释怀，为回忆上了锁，这感情我已放不开，这感情我放不开。 当年平均年龄不到21岁的 SHE 尚未上完大学，又为情所困，所以呢，那个时候公司决定给这三个人写一首充满着浓厚的欧美风格的欢快情歌，用轻松活泼可爱的方式让 SHE 摆脱感情上和心理上的双重困境。这首歌叫做 Always On My Mind。 如果觉得开着难题，我会更加感谢爱情，不只是让我可以遇见你。 如果还能怎样努力，我们不会为彼此可惜，相爱的却不适合爱下去。 You're always on my mind， 给的爱是我心海最美的澎湃。 You're always on my mind， 这样着急，至少有部分的我陪着你。 如果某天能再相遇，千万别说你还在伤心，人都该学会复原的。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4月14号星期五，农历3月18。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0度，廊坊晴，27度到11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1度，近邻天津多云，25度到14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你知道吗？啤酒除了可以喝之外，还有其他的用处。洗脸的时候往水里放一小杯啤酒，然后用双手按摩直至面部微微发红就可以了，因为啤酒的酵素能够令肌肤光泽焕发光彩。洗脸之后涂上面霜，淡淡的酒的味道也就会消失了。有没有尝试过用啤酒来洗脸呢？一小杯就可以了，放到水中洗，试试看吧。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133流金岁月，我是吴桐。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歌手黄征演唱的，叫做《塞维利亚黄昏》，收录在了他的国语专辑《一个人的战役》当中。黄征是一个充满着正能量的人，他们夫妻俩从相恋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从来都没有过负面的报道。 塞维利亚春天依然缠绵，三年前的邂逅恍若昨天，一缕咖啡香味带我到你身边，此刻只剩再见在耳边，谁知我们都必须经历放弃自由可言，经历不为爱贪婪的冒险。塞维利亚的黄昏已在上面，一次次被回忆堆积的思念，我不要你为我放弃的自由却流放给世界，炙热的拥抱只是一种表演，一次次被回忆上演成经典，我们都没有勇气放弃自由，也就无权留恋。轻轻拂面有点咸，紫色雨季花开很浓艳，突然能够给他独奏伤感和弦，他不去了一杯回忆上春天依然缠绵，三年前的邂逅恍若昨天，一缕咖啡香味带我到你身边，此刻只剩再见在耳边，谁知我们都必须经历放弃自由可怜，经历不为爱贪婪的冒险。塞维利亚的黄昏已在上演，一次次被回忆堆积的思念，我不要以为我放弃的自由却流放给世界，被回忆上演成经典，我们都没有勇气放弃自由，也就无权留恋，重回我们牵手的咖啡店，默默看着身边相爱的脸，在维利亚黄昏紫色光线，我后来没说出的誓言。 人生仿佛是一场漫长的旅行，青山绿水美景如画都是我们旅程当中的一站，绚丽多彩而不痴迷，亲人友人情人陌生人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匆匆过客，相爱相遇不贪恋。接下来听到的是许巍的旅行。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这风铃声如天籁，

那个时候的辛晓琪还没有遇见李宗盛，还没有领悟味道那些路人皆知的歌，那个时候的她只不过是一个当钢琴教师失过恋的失意女人。唱着自私的辛晓琪呢，在失意当中唱着坚强，歌声清晰，有一种成熟的清澈。 夜来了，我拍的心也慢慢被覆盖，你忘了熄灭的烟头燃烧微弱期盼，背对听你的脚步在身后徘徊，却终究沉默悄悄离开。你留下我早已熟悉的香味随风飘散，那叫做自私的香水是你的最爱，站在属于爱的舞台，不能有太多的独白，难道你不明白？ Promise me you'll wait for me， 伤口的过往可以不在乎，回头依然有路。Promise me you'll wait for me， 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听到的是信带来的《你存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听歌，拜拜。 是我的悲伤终于轻叹，落在分手又爱慕酒色的海，冒险好像寂寞沸腾的未来，生催促嚣张的念头摇摆，这是一个疯狂的爱。